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，热线编辑川子，主持人清瑞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，新闻热线651-59063，24小时有人接听，你也可以搜索问北京和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我们的报道，同时欢迎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， 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 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，有的青春洋溢， 我叫余环，我前面人叫耿耿，我俩这连起来耿耿于怀啊。 有的成熟动人， 30岁，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。 有的恢宏大气， 来吧，我们点燃不行。 有的扑朔迷离， 我还有机会吗？ 还有的或开心，或励志，或忧伤，或孤独。编辑部的故事，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。 各位好，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，我是主持人李雷。中国的古诗词博大精深，从《诗经》《楚辞》《汉乐府》到唐诗宋词，每首诗词都有自己的特点，自己的故事。中国的百家姓也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，赵钱孙李周吴郑王，每个姓氏都有自己的起源和发展。不过大家有没有发现，古诗词和百家姓其实都和我们的地图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。今天的节目，我们通过两套书，跟着古诗词去旅行和我们的百家姓，一起走进有故事的地图。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，大家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， 跟我们来进行互动。现在啊是这个旅游旺季，很多朋友呢都喜欢出去玩哈。那么尤其是在最近，那如果说呢您在旅游的过程当中，除了游览我们国家的大好河山之外，还有很多这种有历史文化沉淀的积淀的这样的人文的景观，值得我们大家去好好的来观赏来游览。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两套书，就是和我们的传统文化和旅行和地图有着直接关系的。那么这两套书啊，其中的一套呢叫做有故事的地图，我们的百家姓，